1988年，靠着一曲《爱要怎么说》提胸出世的伍思凯便震惊了宝岛台湾。两年之后，当时还不满24岁，被人称为小伍的他拿下了第一届金曲奖的最佳新人。也就是那一年，那一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漂洋过海攻陷了两岸三地众多歌迷的耳朵。在之后长达将近20年的时间当中，伍思凯7度入围金曲奖的最佳男歌手，却只在2004年凭借《爱的钢琴手》圆梦金曲。伍思凯一直都是一个默默耕耘并且拥有着低调才华的全能型的音乐人。我们在他的歌里面听过多种多样的音乐形态，而且他本人也是非常热爱爵士音乐的，所以他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将爵士风格融入到了自己的专辑当中。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创作于1991年的《爱的过火》，无论是曲风还是唱腔都很具备那个年代的爵士乐的风采。 你的甜蜜打动了我的心，虽然人家说甜蜜甜蜜只是肤浅的东西，哦，你的眼睛是闪烁的星星，是那么样的 shining shining 吸引我所有的注意，不管是内在没可靠，外在没重要，我已经不想去思考，全部都忘掉，你对我实在太糟糕，我对你却太好，如今我只能自己后悔，只能自己苦恼。哦，你的甜蜜你伤了我的心，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刚才这首歌是我们所最熟悉的那个最甜蜜最简单的范晓萱，这对于范晓萱本人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一首作品，所以即便是他现在已经转型爵士或者摇滚或者电音，但是他仍然热爱这首歌，所以这首歌在他这几年也被改编成不同的现场的摇滚的版本。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周杰伦的创作，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乔克叔叔》。所谓的乔克呢，是根据英文的 Joker 也就是小丑音译过来，之所以这样来取名，实际上也是代表了周杰伦的一种无奈和自嘲的心境。 亲爱的不是的不是乐园经小丑把戏不是大家都可以广场演艺来自忧伤的蓝地丢的刀帮我画这个角度确定你的死守死守眉毛我故意哈哈你笑得开心我可是在亡命不可白领我的小象在意乱葬你看 开了不能说的秘密。我宣誓我和你抢走我的心，你别忘记，别你笑靠我才飘翻冠军。听我说，拿出你的钞票，小品就买不到，先生小姐们赶快来，赶快来，再忙就看不到，从未没想过笑，还能跟着口说失败。 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听到周慧敏。周慧敏在当年被人称为香港演艺圈的玉女掌门人，她的面容清秀，气质典雅，不知道多少歌迷和富商才子都为她倾心不已。 我想离开你是对的， 寂寞的清晨，不再让爱情是彼此的。 1994年可以说是周慧敏的丰收年，同时也是周慧敏最忙碌的一年。在这一年，她一共推出了8张唱片，几乎占据了她这么多年来所有唱片的一半数目。而且她还在这一年成功地举办了在红馆的首次个人演唱会。而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离开忧郁的习惯》，也是1994年我认为在众多唱片当中比较出色的一张。既然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抒情路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把这种感觉进行到底。马上听到胡彦斌和李才华的合作，《有梦好甜蜜》。 淅沥的雨丝像那流瞬间，它叮叮咚咚是那么动听， 斑驳的树影像梦的森林，引领我走进五彩的生命。 满天的繁星沿着我点点点的秘密， 夏日的蝉鸣 鸣叫我对未来的希望。Dream my dream, every day has a dream, has a dream。 总觉得有梦好甜蜜， 为什么

情难自禁的一种离愁别绪，让我渲染于镜红心灵的光，带我穿透覆盖城市的秘密，将它看清。如果开始就要继续，如果继续只是个谜，这些回声又该如何？风留给春天，云留给雨天，我已经已无眷恋。心留给时间，人留给岁月，但我终于学会不再为谁。 刚才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叶欢在这张《与生欢喜城》的专辑当中带来的《风留给春天》。虽然这张专辑是由风华唱片来发表，但是其实除了这家唱片公司之外，还包括了华纳、滚石、爱回、福茂、Sony 唱片公司的歌手。之所以这些歌手跨越了这么多的唱片公司之间的障碍，参与到这张纪念专辑的录制，唯一的理由呢，就是向张雨生来致敬和感谢，或者说这也是一个他们表达热爱张雨生作品的一种方式。为了张雨生，阔别歌坛九年之久的叶欢，在这一次重进录音室为张雨生来录制作品。叶欢出道要早过张雨生，而且在后来的那些年，他基本上将自己的重心重新转移到了戏剧方面。但是虽然事隔这么多年再进录音室，

大牌周大哥，稍稍精彩，人人大牌。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带你听到一首歌，它的原来的创作者和演唱者叫做玉东。也许现在你打入玉东两个字，在你的搜索引擎当中，已经很少能够找到他的信息。事实上，他在内地的歌坛也算是昙花一现。1995年，他创作了这张叫做《露天电影院》的专辑，直到现在，我们还记得那种醇厚的新鲜感。也许这样的醇厚和醉人，只能在这种老歌里面寻找了吧。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后来水木年华单飞过后的歌手李健对他的重新翻唱和致敬。 家楼下的空地是一个电影院，在夏天的夜晚它不再出现，如今的孩子们已不懂得从前，那时候的人们陶醉过的世界，长大时看着他们表演着爱情，当他们接吻的时候我感到伤心，在荧幕的下面孩子们做着游戏，在电影的里面有人为他哭泣，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玉东也是校园民谣时代出现的歌手，相比较老狼，那么他的声音更多透露着一些沧桑，而玉东的却充满温暖的味道。所以很多人是在冬天里面听到玉东，一下子就被这个声音的怀旧基调所深深吸引。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听一个简单的配器吉他来伴奏的歌曲，但是它却是一首在夏天里面怀旧的歌，因为这些歌岁月的痕迹并没有那么快的被轻轻擦掉。